宗族耶利米亚先知书第51章。上主这样说，看，我必要兴起毁灭的飓风，袭击巴比伦和加色丁的居民，给巴比伦派舵手来跛扬他，扫空他的国土，因为在祸患之日，人必四面向他进攻。弓手不要放下自己的弓箭，战士不要卸下自己的铠甲，不要连续他的青年，却要歼灭他所有的部队，使他们倒闭在加色丁境内，沿途被人刺杀，因为他们的国土充满了反抗以色列圣者的罪恶。可是以色列和犹大并未成为寡妇，也未丧失自己的天主，万军的上主。你们逃离巴比伦，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因了他的罪过而自遭丧亡，因为现在是上主复仇的时候，上主要对他报复。巴比伦在上主手中曾是个灌醉大地的金爵，万民饮了他的酒，万民才如此狂乱。霎时间，巴比伦倾覆瓦解，你们为他举哀，拿香料来医治他的创伤，也许他会痊愈。我们本愿治愈巴比伦，但是他却不痊愈。我们放下他，各自回归故乡，因为他罪恶滔天，直达云霄。上主表彰了我们的正义，来，我们在西庸称扬上主我们的天主的伟业。摩肩箭矢，装满箭囊，上主已激起马代王的锐气，因为他对巴比伦的计划是要将他消灭，是上主报复，为自己的殿女复仇。你们向巴比伦城墙树立旗帜，加紧防卫，派驻防哨，预设埋伏，因为上主怎样计划了，就怎样实践他对巴比伦居民所下的断语。啊，你住在多水之旁，富有宝藏，现在到了你的结局，到了切断你尺度的时刻。万军的上主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用像蝗虫那么多的人群填塞你，对你高唱凯歌。上主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大地，以自己的智慧奠定了寰宇，以自己的才智展布了诸天。他一声号令，使天上的水怒号，使云彩从地极上腾，使雷声霹雳，造成豪雨，使暴风从他的仓库出发。人都要自觉愚昧无知，每个银匠必因自己的刻像感到羞愧，因为所铸的像只是虚无，没有气息，是虚幻，是愚弄人的作品。惩罚时期一到，必要尽归灭亡。那位做雅各伯产业的，与他们却完全不同，因为他是万物的造主，以色列是做他产业的支派。他的名字叫万军的上主。巴比伦，你曾是我的锤子，作战的武器。我曾用你粉碎万民，用你毁灭邦国，用你粉碎战马和骑士，用你粉碎战车和御夫，用你粉碎男子和妇女，用你粉碎老翁和幼童，用你粉碎少男和少女，用你粉碎牧人和牲畜，用你粉碎农夫和耕牛，用你粉碎周牧和监督。但是如今我要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和所有的加色丁居民对西庸做的一切恶事。上主的断语好像毁灭的山岭，看，我要攻击你。上主的断语是你毁灭了整个大地，我要向你伸出我的手，使你从崖石上滚下，使你成为烈火焚毁的山岭。人们不再从你那里凿取角石或金石，因为你将永远为荒丘。上主的断语。你们在地上树立旗帜，在万民间吹起号角，祝圣万民向他进攻。 召集阿拉纳特和明尼及阿什格纳茨王国向他进攻，派遣一员大将向他进攻，冲锋的马队好像刺毛直竖的蚱蜢。祝圣万民，马代的君王和他的州牧，他所有的监督以及他整个版图的民众向他进攻。大地站立惶悚，因为上主正在进行攻巴比伦的计划，使巴比伦地成为无人居住的荒野。巴比伦的兵士放弃作战，留在堡垒中，失去了勇气，有如妇人。他的房屋已被火焚毁，他的门栓已被折断，讨差的、传信的都相继跑去通报巴比伦王，京城四周已被占领，渡口已被攻陷，要塞已遭火焚，战士都十分恐慌。因为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巴比伦女郎有如到了该践踏的禾场，还有片刻就到收割她的时期。巴比伦王拿不高把我吞食毁灭，使我变成了空气皿，他仿佛一条龙并吞了我，以我的美味满足了自己的肚腹，然后将我驱逐。西庸的居民说，要对巴比伦报复我深受的凌辱。耶路撒冷说，要对加瑟丁居民报复我的血债。为此上主这样说，看，我必为你辩护，报复你的冤仇，干涸他的河川，枯竭他的泉源，巴比伦必成为一堆瓦砾、豺狼的巢穴，令人恐怖嘲笑，无人居住。巴比伦人像壮狮一样一起怒嚎，像母狮的幼雏一样一起咆哮。在他们激昂时，我必给他们摆设盛宴，使他们酣醉昏迷，长眠不醒。上主的断语，我必使他们下到土场，无以羔羊、绵羊和山羊。怎么，舍沙克竟陷落了，全地的光荣竟遭受了劫掠？怎么，连巴比伦在万民中也变得如此凄凉？海洋冲击巴比伦，使他全被惊涛怒浪所淹没，他的城市进化为荒野，干旱凄凉之地再没有人居住，再没有过客。我必惩罚巴比伦的贝尔，由他口里夺出他所吞灭的，万民必不再向他涌来，因为巴比伦的城墙已倒塌。我的人民，你们从他那里出来，各救自己的性命，脱免上主愤怒的烈火。你们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地方上流传的谣言，因为今年传来这谣言，明年又另有谣言。地方上常有暴乱，暴君互相倾轧。看，时日将到，我必惩罚巴比伦的偶像，使他全国饱受耻辱，国内死伤遍地。上天下地和其中所有的一切必对巴比伦呐喊欢呼，因为从北方必有破坏者来向他进袭。上主的断语，为了以色列被刺杀的人，巴比伦也该倾覆，就如全地被刺杀的人曾为了巴比伦而倒闭。你们逃脱了刀剑的人，快走，不要停留，从远方怀念上主，思念耶路撒冷。我们听到了侮辱，感到耻辱，满面羞愧，因为外邦人闯进了上主殿宇的圣所。为此，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必惩罚他的偶像，使他国内的人都负伤呻吟。即使巴比伦爬上柱天，即使他盘踞高处不可侵犯，我仍要派破坏者来向他进袭。上主的断语，听，从巴比伦发出的喧嚷，从加瑟丁地发生的绝大破坏，是上主在毁灭巴比伦，消弭其中嘈杂的声音。敌人汹涌而来，有如汪洋怒涛，扬声呐喊。 果然，破坏者已来到巴比伦，他的勇士都已被擒，他的弓弩尽被折断。因为上主是报复的天主，他被严厉加以报复。我必使他的诸侯和谋士、州牧和监督以及勇士饮醉，长眠不醒，因为万军上主君王的断语。万军的上主这样说：巴比伦广阔的城墙要被夷为平地，他高大的城门要被火焚尽，这样百姓只有白白徒劳，万民的辛苦也只有付之一炬。以下是马赫瑟雅的孙子乃利亚的儿子瑟拉雅同犹大王基德克雅在他为王第四年从往巴比伦去时，耶利米亚先知对他吩咐的话。那时瑟拉雅身为行营总督，耶利米亚在一本书上记录了要降在巴比伦的一切灾祸，做记录的全是关于巴比伦的事。耶利米亚对瑟拉雅说：你一到了巴比伦，就应设法宣读这一切话，然后说：上主，关于这地你亲自说过，要将它消灭，使这地无人居住，成为人和走兽绝地的荒野。你朗诵完了这本书以后，在书上系上一块大石，把书抛在幼发拉底河中，然后说：巴比伦也要如此沉默，再也不能由我给他招来的灾祸中复兴。耶利米亚的话至此为止。